八，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。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。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一个是病患，固执毒舌但内心很柔软；一个是医生，温暖治愈但却有点自恋。尖锐对上温和，失控缠绕冷静。同父异母的弟弟身世之谜，母亲自杀的真相，青梅竹马说不出口的秘密，隐瞒在重重雾霾的过往里。暗黑言情代言人安念青为您带来全新力作《猜心游戏》，敬请收听。 上集当中，沈秋心情极其烦躁，因为许崇然一直把栾池当作是凶手，这一点沈秋是万万不能接受的。而且双重人格的许崇光一直不能恢复，让沈秋相当的烦躁。于是他约了陶安可去酒吧喝酒。沈秋眨眨眼，一时之间没反应过来陶安可什么意思。传闻许依晨那方面不行，表面上生人勿近，其实嘛，喜欢玩点趁人之危的把戏。陶安可说得相当含蓄，沈秋却还是听明白，不禁感叹谣言真是充分体现着大众的想象力。不过这也不算什么不开心的事情，毕竟对许依晨根本不会造成什么困扰。沈秋耸耸肩，其实重点是程雅呀，我可是听说了她也算你半个情敌呢。不过如今小姑娘又看上许依晨了，天天往沈氏跑，今天是听说你要到公司才退避三舍的。这倒还真是个大新闻，程雅为了嫁许依晨躲着我。沈秋瞪大眼睛看着陶安可，震惊写在脸上。是啊，很有趣吧？陶安可边笑边说。沈秋也笑起来了。好吧，如果是这样，那这确实是一件新鲜又有趣的事情了。他笑着把手中的酒一饮而尽。这酒很好喝吗？我尝尝。陶安可示意调酒师也给他盛一杯，跟着喝了起来。你今天有点奇怪啊。沈秋看着陶安可，陶安可的酒量糟透了，他从来不主动喝酒。人嘛，总会做一些平时不会做的事情，不是吗？陶安可笑了笑，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。所以一个小时以后，沈秋就扶着陶安可站在了酒吧门口。严卫东的凯迪拉克谨慎地滑了过来，沈秋把陶安可扶上后排座，让他枕在自己的腿上。此时的陶安可已经醉得一塌糊涂了，闭着眼躺在座位上大喊：严卫东，我在呢。严卫东似乎早已经习惯了，一边开车一边回答：严卫东，我在。男人的声音很稳，不厌其烦地大声回应着：严卫东，我在。 你别走。 陶安可啜泣起来。我不走，严卫东轻声地说着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看到这样的陶安可，沈秋觉得心酸不已。他忍不住问：他一喝醉就这样吗？ 是我不好，让他这么没有安全感。严卫东轻声地说着。严卫东的年纪和许依晨差不多，性格却谦和，看起来温文尔雅，平时做事也十分耐心，对陶安可也很照顾。但不知为了什么，这一刻沈秋却忍不住要怪罪他了。该是怎样的求而不得才会让陶安可害怕成这个样子？既然相爱，又何必彼此折磨呢？很快，陶安可枕在沈秋身上睡着了。严卫东从后视镜看了一眼，才轻轻开口：“春光求他做你的说客，我告诉过他，这没什么用。”沈秋没说话。你和安可一样，决定了的事情就会义无反顾，撞破南墙也不会回头。严卫东自顾自地说着，嘴角流露出一丝苦涩的笑意。你们出什么事了吗？沈秋迟疑了片刻，轻声问： 抱歉啊，我知道你最近也是焦头烂额的，我们不敢再来打扰你，只是我实在急于找个人劝劝他。 一个长长的红绿灯前，严卫东熄了火，回头定定地看着陶安可，似乎连这样的间隙都不放过。他终于开口了：“ 安可想要生个孩子， 你不愿意？”沈秋质问他：“ 他有家族遗传性的脑血管畸形，他的外婆，他的母亲都死于生产导致的脑溢血。” 严卫东说这话的时候声音都是抖的。 有没有孩子我无所谓，我只希望他好好活着。 刹那间沈秋都明了了。 但是严家不会同意的，严家不会要一个不能生孩子的长房孙媳妇，对吗？ 沈秋看着严卫东： 我是成年人，真到了那一步，我可以离开严家，但安可不信我，他太没有安全感了。 严卫东皱着眉头： 他竟然真的想要个孩子。 刺耳的鸣笛声打断了严卫东的话，绿灯亮了，他只好回过头去开车。沈秋看着熟睡中的陶安可，他还皱着眉头，看起来那么苦恼。 我不知道该如何劝他，原本还想让你帮帮忙，没想到却是春光先打了电话过来。 严卫东一边开车一边说，沈秋看不到他的表情，却莫名能够读出其中的苦涩。 我年长几岁，搞不懂你们这些年轻人的弯弯绕绕，但你和春光一路走来还是很顺利的。许依晨是个刀子嘴豆腐心，他容你住在许家就已经是当你是自己人了，还有什么可矛盾的？人生在世能够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福了。 沈秋知道严卫东是真心希望他和许崇光好好的，可许崇光现在在哪儿呢？他还回得来吗？这些他都说不准。现今的沈秋也不过是强撑着罢了，就像陶安可在外人面前强颜欢笑。严卫东指望他来劝劝陶安可，可是谁又来帮他把许崇光找回来呢？ 严卫东，你最大的问题在于自以为是，总是以己度人。你以为我和许崇光只是闹一点小别扭，安可只是太任性，但其实都不是。爱情无小事，你的漫不经心一次次地伤害着他，他那么怕离开你，或许正是因为你自以为懂他的心。 车子到达目的地了，缓缓停了下来。沈秋打开车门下车，这动静惊动了陶安可。 沈秋啊，他闭着眼就问。 沈秋轻声地说道： 我到家了。 你也赶紧回家吧。陶安可嗯了一声，又问：卫东，我在呢。严卫东轻声地说着，抬头深深地看了沈秋一眼，似乎在回味刚才沈秋说的话。谢谢你，严卫东郑重地说着，我会好好地反省自己的。沈秋笑了笑，下了车。严卫东的车开走了，沈秋帮得了别人，却帮不了自己，他有更多的事情要面对。此时许崇然已经听到了外面的声音，抱着胸斜倚在许宅的大门外。那一刻沈秋仿佛又见到了许崇光，他还像去美国之前那样站在门前昏黄的灯火阑珊处，担心地看着他。可惜他不是这样触景伤情的时候，最痛的无外乎物是人非，而此刻沈秋却觉得这景象比物是人非还要让他心痛一千倍一万倍。你没事吧？许崇然走过来问他。我没事，是陶安可喝醉了。沈秋轻声地回答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言情悬疑小说《猜心游戏》，作者安念青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你不该让陶安可去劝我，他现在的苦恼比我多一百倍，一百倍的苦恼杀不了人。那你现在做的事情和自杀无异。许崇然皱着眉头说：我真是不明白你是怎么想的，竟然想和栾池单独谈谈。你知道这样做有多危险吗？万一他催眠你，或者干脆对你下手怎么办？他不会的。沈秋镇定地回答：如果他想对我下手，他早就下手了，何必等到现在呢？那就要看他对你下手的目的是什么了。许崇然看着沈秋：你就没有想过，如果他真的是凶手，那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？尤其是给你下药的动机。沈秋冷冷地回答：我不知道，所以我也更倾向于他根本就不是凶手。许崇然被气笑了：沈秋，你早晚有一天会因为愚蠢而付出代价的。那么我等着我活该倒霉的那一天。沈秋说完以后却突然顿了顿：我与栾池的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那是他们私下里的对话，许崇然怎么会知道？许崇然刹那间有点慌乱，然后却恢复了平静。那间会议室里有窃听器，我让大哥装的。 你？ 沈秋气急了，手指蜷缩又伸开，然而想了许久他还是没有爆发，只是绕过了许崇然进了房间，无视他跟在自己身后的样子，直到许崇然厚着脸皮从门缝里挤进了他的房间。 哎，你是不是挺烦我的呀？ 许崇然问，一脸不太好意思的样子，显然是为了窃听器的事情在心虚。你说呢？沈秋回头看着他。 烦我到什么程度？ 沈秋被惹毛了，搞不懂许崇然为什么可以这样没心没肺。 他大概永远不明白自己现在如同火烤一般的心情。 烦你到希望你消失，永远消失。你消失了，崇光就会回来。你消失了，就没有人一遍一遍地告诉我栾池可能是凶手。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都要被你赶出我的生命。许舒然，你说我有多烦你？ 沈秋冷冷地说着，他畅快淋漓地看着许崇然原本带着笑意的脸慢慢僵硬， 看着他的眼里涌现出一丝丝受伤的痕迹，看着他张口想要说什么，却终于咽了回去。然后他慢慢后退一步，关上了房间的大门。直到房间里只剩下他一个人，沈秋仰头倒在床上，摩挲着手指上许崇光送的戒指，任由眼泪从眼角滑落。他真的很难过。每当看到许崇然流露出陌生的表情，沈秋就会有一种错觉，好像他已经被全世界抛弃了。这一夜沈秋失眠了，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。再醒来时，外面天色大亮，已经是早上十点多了，许宅只剩下了沈秋和陈嫂。沈秋起了床，陈嫂给他端了早餐上来。沈小姐，大少爷说让你醒了就到公司去。许一晨，沈秋愣了愣，今天公司有事？这个我就不清楚了，他早上走的时候是这么说的。许一晨难得的温柔。许崇光去哪儿了？沈秋又问。小少爷今天一大早就出去了。陈嫂说着，似乎在小心翼翼地看着沈秋的脸色。沈小姐，你最近是不是和小少爷闹别扭了呀？他这两天茶不思饭不想的，都瘦了。昨天晚上你没回来，他还和大少爷吵了一架，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的，一直到你回来才好了。陈嫂，我虽然是个佣人，但好歹年纪大了，就倚老卖老一回，说说你啊。陈嫂，沈秋打断了他的话，嘴角有一丝苦涩。感情没有对错，只有合适不合适。我和崇光合不合适，也只有我们自己说了才算。没想到沈秋会这么直接驳他的面子，陈嫂有些尴尬地看着沈秋。我吃好了，上班去了。沈秋笑了笑，转身离开。每个人都在劝自己，但其实他们什么也不懂。沈秋撇撇嘴，强忍着眼眶里打转的泪水，开车上班。今天的沈氏格外热闹，沈秋一踏进公司的大门，就听到有员工倒抽一口冷气的声音。随后沈总来公司了这六个字迅速从一楼传到了顶层。两分钟以后，许一晨的秘书手机震动起来，他打开手机看了一眼，转头对许一晨说，许总，沈总到公司了。 什么？沈秋来了？ 程雅瞪大眼睛看许一晨，仓皇失措地站了起来， 他今天怎么来了？ 许一晨面不改色地说，他回国以后当然要来上班了。 程雅捂着脸一副娇羞的样子，我还没准备好呢，毕竟我从他的情敌变成了嫂子，这也太不好意思了。 许一晨的眼里没有丝毫波动，他其实很想说，你当初就算不上他的情敌，现在更算不上他的嫂子。然而程雅的玻璃心，许一晨在和他合作的第一天就领教过了，他已经渐渐习惯了什么也不说，否则只要他一开口，迎来的必然是汪洋大海般的泪水。你要不要回避一下？他一会儿可能就会过来。 许一晨善意地问。 程雅点头如捣蒜，赶快走掉了。然而所谓冤家路窄，程雅一出门就和准备来找许一晨的沈秋撞了个正着。 沈秋， 程雅不好意思地和沈秋打了个招呼。沈秋想到陶安可的话，再看程雅一脸你快来问我怎么在这里的表情，只好假装正直地说道， 好久不见，我找许一晨还有事，先失陪了。 明摆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架势，让程雅立刻变了脸，她好歹也是沈秋的准大嫂，怎么能这么对她？ 沈秋，你什么意思？

在每一个早上，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志向，和你庆祝时光，在每一个晚上。 节目一开始采访一下各位，您家吃海参吗？ 海参那么高大上，不会做呀。 参加宴会的时候经常吃到，自己家做太麻烦了。 我们老板每天都吃海参，说是压力太大，要对自己好一点。 我妈每周都会做两次海参给全家人，什么海参小米粥啊、蒸蛋啊、海参饺子、海参摊饼，花样挺好的，而且价格也实惠，这算下来才十几块钱一头。 是的，本档活动鲜芋仙厂家特别举办了15块钱试吃进口野生海参的活动，您听到可别错过。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来自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，鲜芋仙厂家为了感谢北京用户4年来的支持与认可，现举办每盒海参补贴1300元的赞助活动。 嗯， 也就是说，活动时间内打进4007106108、4007106108的朋友，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海参，活动中只要699元。 哇！ 而且还有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是免费赠送。 对， 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有朋友就问了，699元吃野生海参，那能吃多长时间呢？告诉您啊，这一盒是200克，40多头左右。要是隔两天吃一次，可以吃上3-4个月的时间，划到这每个月才200多块钱。 嗯， 活动只有5分钟，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没错，200多块钱往大里说啊，就是一个月的水果钱。 对， 往小里说呢，就是一顿烧烤龙虾的钱。但是今天200多块钱却可以给全家人补充海参粘多糖、海参皂带、海参软骨素和16种氨基酸等多种的活性物质。 嗯， 所以您听到就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手机尾号1108的朋友就说，我没听错吧，之前不是一直是一年装两年装的套组吗？今天怎么一盒就推荐了？那我可以给我父母订2盒了。这一听啊就是新朋友。 哎， 是的，您没听错，今天呢鲜芋仙厂家每盒补贴1300块钱，只要成本价699块钱，就可以请您吃到进口的野生海参了。但是因为门槛很低，优惠很大，所以本档只有50盒的名额， 是 先到先得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其实了解我们产品的朋友都知道，这款来自于地中海的鲜芋仙海参，每一根都是一级品的野生海参，是生活在深海环境里，慢生长、慢代谢，营养更聚集，是需要自由觅食、自行生存的，饮食更安全、更健康，是每天与各种礁石、珊瑚摩擦碰撞的，身体壮实更有力量。 是 这么好的产品，价格很优惠，所以之前即使是一年装、两年装的套组也在推荐，但销售依然非常的火爆。而今天之所以选择单盒裸价直供，就是希望更多没有吃过野生海参的朋友前来尝试，给家人做一些真正的海参大餐。 说的太对了，现在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海参，现厂家不惜成本，前50位打进热线的听众啊，每人补贴1300块钱，只要699元就能订购成功了。 是， 而且考虑到很多朋友啊不会泡发海参， 嗯， 所以呢，凡是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订购海参的朋友们，还要多送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给您，一焖一煮 ，Q 弹劲道、好嚼易烂的海参食材就出来了。 是， 而且这个焖烧杯啊，平时煮个粥、焖个面都是没有问题的。市面上298元一只，今天订购海参就能不花钱，免费得，抓紧时间。